包括香港的社會福利，你記唔記得？其實司法覆核裏面其實都有好多係司法覆核過，房屋嗰陣時候領會我哋司法覆核過啦，教育包括係即係應唔應該教聖經，又司法覆核過啦。今次就係因為攞唔攞社會福利，司法覆核過啦，咁你咪捉蟲咯。我覺得個問題喺呢一度個原，即係個原委喺呢一度就係、是、你睇翻美國嘅憲法，美國嘅憲法點會寫一啲政策性嘅條文落去㗎？因為呢個世界係因時制宜噶嘛，係唔應該係將1984年簽訂嘅聯合聲明，跟住1990年係咪應該90年啊 ？Johnny， 90年寫嘅基本法係凍結喺嗰個時刻㗎嘛？ 好似係， 即係個問題就係憲法其實係 咁，然後加税咁點咧？我问一个问题啦，加税咁点咧？你喺个基本法乱写， 即 系 基本法系似一个法例多过一个宪法啦，系咪啊？ 唔系，似一个政策，政策嘅文 policy paper。 你如果你后你嘅税制，如果你加税咁点咧？头先我问嘅问题就系、是，咁你基本法写咩啊？香港系以呢个量入为出， 一加税就违宪咯。 香港以低税作为原则，咁你又走去司法复核啦，咁咪 PK 咯。 所以就解答咗啲香港咁多司法覆核啦，就係 唔係解答咗啲人覺得合法，但唔代表合理嘅問題。 嗯，哇，喺無奈同嗰方嚟咯， 你真係做咗右教啊？今晚係啊， 唔係我試下代入佢嘅角色，即係所謂合法唔等於合理嘅問題。其實你成個基本法，因為將所有嘅政策條文擺咗落去啊嘛。即成个 policy 嘅 direction 摆落去嘅时候，你咪自然会出现呢个问题咯。 咁同阿毛代堂唔同嘅，咁佢只不过系应该将个站归咎于即系基本法嗰度嘛，就唔喺法官或者左交嗰度。 唔系，而家最大嘅问题系点解咁多福利上争议？就系你香港系冇权去审批边啲人有权入嚟香港噶嘛？呢个先系个大问题咯。 此其一个问题，我觉得就系、是、其实香港人都要谂一个问题。第二样嘢就系咧，咩叫香港人？ 系 边个系香港人？嗱，呢一个咧就系大家最大嘅争议嘅问题啦。 嗯，香港人咪即系我如果以嗰啲即系一高举本土啲人咪即系香港出世嗰啲咪香港人咯。 咁咪好大镬喎！如果香港出世 咁双飞都系嘅，但系喺香港出世咁双飞佢都系嘅。 咁要计埋佢老豆老母系咪大陆人啊？你要 你咁数嘅话，就好多一代都唔系嘅，即系底女政策嘅时候嚟香港嗰啲都唔系香港人。 唔系咁你对嗰啲人， 刘梦红唔系香港人，因为游水落嚟嘅。 吓 ，OK， 李嘉诚唔系香港人，因为佢游水落嚟嘅。 吓， 我呢啲陶君衡就系香港人，因为点解我系香港出身嘅？ 系啦， 我老豆陶君衡嘅老豆都系香港出身嘅，就系叫香港人。 吓。 所以咧，其實去講緊本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一路都解決唔到一個困局，就係咧咩叫香港人嘅問題？ 嗯， 你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話咧，你講乜春咧都係冇 Q 用。 係 喺我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因為點解咧？你定義唔到咩叫香港人嘅時候，咁有人問：喂，而家由一變七，唔係已經係由七變一， 係 咁嗰啲係咪叫香港人咧？咁樣嗱，呢、這個就係我疑問啦。咁我對唔住，我就會更加推極端，就話對唔住啊！我都覺得其實應該香港出生先算咁樣。再進一步就係、是、咧，對唔住啦，你老豆先係算咁樣。 嗯， 咩叫本土啊？就話你真係喺香港有好大貢獻嘅人啊嘛，你同香港好有關係嘅人啊嘛。咁如果我呢個定義問題，嗰啲本土嘅人係解答唔到嘅，咁點算咧？ 我谂而家一般普遍接受比较普遍啦，接受嘅都系你嚟咗七年嘅，攞咗永久性居民身份嗰啲，佢会当系香港人。 都唔系，都唔一定嘅，唔一定嘅，好多系即系你广东话讲得正啦，你又专 攞广东话讲得正， 你广东话正咁佢哋系咁嗰啲人系好多定义噶嘛，除咗你住七年之外，即系你广东话要讲得正啊，你又尊重即系香港本身个文化嗰啲成 嗰啲价值啊， 系啦， 中间系夹几句英文落去啊。 唔系 Michael 你我即系如果我讲错，你补充我哋。 我都冇乜讲错， 因为你同嗰啲人熟啲啊嘛，我啲普通市民我离开呢个圈好耐噶嘛， 你讨厌政治啊嘛，我知道 系啊，同嗰人都系噶， 真系讨厌政治嘅喺齐，即系除咗即系呢一个亦都系推翻咧，其实香港点解冇一啲就系一个甄选嘅，即系唔好净系讲审批权啦，大家去讲香港人嘅身份嘅时候咧，冇一啲即系一啲 common set of 东西咧，系可以俾大家一齐去讨论或者倾嗰堆嘢系符合先至系。 所以我话嗰班友真系搞错咗嘅， 系 我的角度是那些人搞错了，为什么 呢？我有即使。 即是现在在批评终审庭这个判决的人搞错了一个很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其实所谓社会福利的制度是在于不理你是哪个啊。总之你是香港人的话，如果你是有经济上面的困难，你是遇到不幸的时候，我就要给这个的综合援助你嘛。 个 问题是这个关键嘛。你搞到去哪里呢？就是变成是几时来香港，怎样来香港，来了几耐。 这个就是血统法的其中一个因别的方法。 对不住啦，这 真的不是好得。 我 accept 不到，就是我不可以 accept 就是你出身是什么，你是来自大陆也好，来自在香港出世也好，都攞不到综援的。因为你是计 means tested 的嘛。因为你是真的上面的经济困难，你才可以攞到这个的所谓的综援的，即是帮助嘛。老实讲，你以为综援很多钱，我今天我先叫我同事帮我抄。如果一个健全的成年人，即是我真的豪给你，你不知道你攞多少钱啊？攞2000蚊咋。 嗯。 如果你有埋公屋，我当即系社福利处俾埋公屋你，都系3000松啲咋。 嗯， 你点生活啊？香港，香港嘅社会里边， 嗱 唔好讲 嗱呢 个， 嗱呢个系一人嘅数值嚟嘅啫。OK， 即系如果你睇翻月供嘅批文嘅话咧，其实如果三人嘅家庭咧，每个月系平均系8907蚊嘅。咁如果你话四人啊，再打上嗰啲就多啲嘅。咁只不过系一人即系咁不幸嘅啫。 即系悭悭你都够搣嘅，8000几蚊一家四口系。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得唔得？ 仲要有埋公屋咁样。 我又试下从本土嗰个角度，即系问下你哋啦，睇有乜睇法。如果佢哋系可，如果系未住满七年又可以申请居公屋，你点睇咧？ 哇！喺你依家就系讲紧何启华想追求 系啊系啊，新鲜滚热辣啦！ 你点睇先？你讲嘅你点睇先？ 唔系我嚟问下你哋啊嘛， 唔系我挑战，我挑战 翻点睇，交翻个波俾我。 唔系我自己嘅谂法就咁，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如果你话申请公屋嘅话， 系。 咁你要一个家庭作为单位，因为香港咧全部所有嘢，所谓嘅社会福利咧，大部分都系以家庭作为单位，尤其是喺房屋社会福利里边。 系 ，OK， 你唔会因为咁而系多咗一间屋噶嘛？ 系、 嗯，你唔会因为咁样嚟多间屋嘅。咁嗰啲人，所以我就第一个问题就系前设就系话，嗰啲系咪香港人？呢、這个就系个核心问题。 系， 如果嗰啲你理解系香港人嘅话咧，你就冇咩好讲噶咯噃。 系。 因为点解咧？嗱，我不幸地娶一个大陆老婆，咁我要申请公屋，咁你因为咁样唔俾我申请公屋咩？唔系我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咋？ 新移民可领公屋，大学生请交请还学费，仲要扣50分， 系咯？ 唔系咁，但系新移民 咗啲嘢， 同香港人都同样可以系。享受香港的教育福利的嘛。 不是 不是、啊、但是香港的大专生要什么、啊、即是你一上申请工就扣分、啊。你怎么看啊，资深左交。 不是我不是很资深的左交。不是不是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在于呢，就是说你怎样界定香港人之余，就是第二就是你怎样去分配社会的资源。 嗯， 点样分配社会嘅资源就系在于你究竟你点样去界定香港人啫？如果我系香港人，我娶咗个老婆，或者我生咗个细路，佢咪香港永久居民咯？如果佢住满七年嘅话，点解佢唔可以同香港人有平等嘅权利？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嘅关键。 嗱，但系呢一个有啲斟酌嘅，即系陶君衡呢一点。 系 你又讲紧香港居民嘛？但系我头先我哋讲紧嘅例子，譬如话就系讲紧哦，一个家庭新移民嘅家庭。三个人又好，四个人好 ，versus 一个香港嘅大学生、 嗯、 ，OK， 单身嘅，咁佢可能真系不幸揾唔到一份吓、啊、超过8000蚊嘅工作，咁但系一边呢一个大学生就要扣吓、啊、扣50分，另外呢一边可能仲有吓、啊，即系社会即系社工吓、啊、写埋信咁样，仲可以特快上楼添，喂。即系你点样可以因为你嗰个 criteria 而决定先？呢一个系真系不平等嘅。喂，我做大学生我都兴啦，系咪先？ 唔系两者系咪有互相 mutual exclusive 先？系咪互相矛盾？ 我都冇明佢背后点解要扣分嗰个逻辑嘅。 系啦，嗱，第一我唔系话代表我赞成呢个扣分嘅制度。如果你一个人嘅，你咪申请咯。OK， 佢都系排队嘅啫。即使你话。摆多个即系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好，港人内地娶咗个老婆又好，咁你都系排队嘅啫嘛， 排队有计分噶嘛， 二三或者四个人一个家庭，咁你就排队咯。

即是你有修正资本主义，即是丛林资本主义的弊端，即是你觉得这个社会主义存在，即是或者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去存在，就是有这个这样的即是修正资本主义错误的时候，那其实如果修正到晒咁都即係 修正唔到嘅， 係修正 嘥鳩氣嘅，係咪？馬斯其實佢嘅理論係 OK 嘅，佢理論 OK 嘅，不過咧佢係了解唔到人性，因為人性係自私嘅。 咁但 係最後咧都係會為自己攞最大嘅利益嘅。 咁但 係 That's why 會出現咧。即系呢两日嘅 Facebook 里边咧，大家系疯狂屌查啲新移民，其实唔捻关新移民事嘅，屌嗰啲新移民都系同大家系冇分别嘅啫嘛，屌我都系想搵份工啦，因为现世代嘅社会福利已经唔系讲紧所谓我瞓喺度唔使喐嗰种嘅，而系 work fair 啊 ，work fair 嘅意思就话唔该你啊，大佬， 咁再 你要去再培训啦、啊。你要去沙滩執垃圾都好啦，大佬，我真系要俾你嘅时候。 咁再嗌社会主义系咪其实都系嗌得 冇实噶，唔捻冇实噶，我认为。 我听到我嘅， 唔捻冇实噶，因为呢个系违反人性嘅，违反人性嘅，呢个系只系宗教话俾你听嘅啫。不过呢个好过陈云嗰套。 系。 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嘅时候 开始讲呢啲啊？ 圣经嘅时候我哋讲咩啊？施比受更有福。戇鳩嘅，現世界話俾你聽，施比受更有福嘅人，即係我哋講嘅啫嘛。 哇！你小心跟你老婆翻教會嘅時候， 唔緊要，我同我老婆 會唔會翻唔到會境？ 唔係我同我老我老同我老婆喺呢個問題上嘅立場咧，佢係極左，我就係冇咁左嘅，係咪？ 咁你 施比受更有福啫。 咁你好似受咗洗嘅我哋。 唔系我系俾阿妈屈咗入去嘅， 哦，咁即系都唔系自己。可能 WhatsApp 嚟，我话你今晚唔使翻屋企咯。 好啊，今晚唔使翻屋企。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大约。喂，咁我不如即系讲。 我俾人屌爆啦，大佬系嘛？ 你惯咗啦，系嘛？ 唔系我帮我讲下啲公道说话啫。屌，唔系我常以西就系香港系一个 residual model 嚟嘅，你唔扑街冇人系会俾钱你嘅，同埋你要靠自己努力啦，扑街。屌，你唔可以依赖呢个社会噶。嗯， 即系就算 加强自己嘅竞争能力系最重要嘅。 就算当年创立社民联都系咁话啦，依家系咪？ 唔系我。我最后的总结，我最后的总结就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正义论、 啊、 正义论是谁写的？ John Rawls、 嗯、 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说人在这个正义的社会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我们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在这个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嗯、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照顾弱势的、嗯、 明白。 如果你能够所谓公平正义的话，你根据这个观点的话呢、 嗯、 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 嗯、我有少少明白，因为今天真的喝得多酒，所以就不集中，大家都即是这个才是重点。喂，那我们讲下底 部。喂，死了，我今天请了人民力量啊、嗯、Johnny 过来。 你看看太多人讲这个礼拜下。 你是这么屌的有什么用的 什么、啊 我又唔系攞中门嗰、那个，我又唔系新移民，屌我哋班友真系。 你做咗廿年嘅吓 ，call and call 左交嘛， 系咯，系咪先 ？Johnny 就唔介意再上多次嚟噶啦，我屈咗佢先啦。 可以， 咪咯，屈咗佢先啦，大佬。 咁快屈定先啊？ 系咯 ，OK， 唔使屈嘅。 喂，咁跟住就讲少少第二啲嘢啦，就反而系 有啲 嘅、我自己想讲多啲嘅。喂，大家记唔记得即系？喂，前日有件盛事喎，犀利喎，知咩事先？ 我瞓咗觉，所以我完全冇睇到。 瞓咗冇睇， 冇错， 瞓咗冇睇，真系。 我由七点半钟瞓觉瞓到第二朝八点，即系完全 skip 晒。 我唔知发生咩事。 Johnny 都唔知啊？ 边单？ 喂，好轰动噶、啊，全城广灿热论噶呢单嘢系选试第时候、啊。 真唔知道、啊，你讲嚟听下。 你唔知道啊？喂，咁 OK 冇问题。 你逼化啲听众先。 唔系咯，我连呢个最佳时第最佳时候我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我就系知咩子华好似攞咗咯，就系、是、咁样咯。 之后马国明坐冷板凳， 马国明我唔知道之后点样，佢其实有几多个奖我都唔知道。喂，咁我再问下个问题嘛，图啦。喂，记唔记得两个月前咧？咁我有位朋友阿 Norris 咧，咪即系坐喺 Johnny 嗰位喊到梨花带雨嘅。你记唔记得佢咩事啊？ 唔系 HKTV 嘛，俾人炒 系啊！咁嗰阵时啲香港人点样啊？你记唔记得？ 咪炒 HKTV 群情汹涌咯， 炒 HKTV 咁对 TVB 要点样噶？ 系咁屌柒咧呢个 TVB 咯， 系咁屌柒佢，仲有乜嘢啊？ 咁咪觉得佢啲剧唔系好稳掂咯？我哋冇选择嘅权利咯。 就识电视啊嘛， 系咩、啊？我识咗好多年，所以 万千识灯贺台庆， 喺万千识灯贺台庆，好 Q 劲噶。但你知唔知前日有件盛事，全城香港人都讨论啊？ 咩啊？ 选视帝视后，好多香港人讲噶。 唔系嗰日我有睇电视啊。 竟然就睇電視，好神奇、 啊！我好偶然咧，即系、去呢一個嘅打緊邊爐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睇咗呢個視帝時候。 係嘛？係咪好光榮啊？即係覺得 唔係啊， 盛事嚟喎呢單。 我第一呢一生人第一次睇，我有兩，我覺得有兩個問題。我話第一，屌你乜 TVB 自己選自己有咩意義啫？ 係咯，其實你如果對電影有少少認 真，但係嗰啲藝員咧，我睇緊嘅時候咧，覺得佢哋哇大佬梨花大雨喎、啊，仆街好撚感動嘅喎、啊，吳家產。 系啊， 唔系咁 Anna Hathaway 攞咗最佳女配角嘅时候都系吓好感动噶啦，系咪先？ 你教戏啊，仆街！ 你教戏啊嘛， 佢攞奥斯卡根本点解全世界真系有竞争噶、啊？ 同欧联冇分别噶嘛，大佬系咪先？ 点解欧联冇分别咧？ 都系全欧洲竞争咯，好过 TVB 系嘛？ 啱啊， 系咯。 咁你得一个，咁有咩？第一。佢话咩？50% 系观众投票， 好似系50% 系观众，50% 系咩专业系嘛？ 咩专业评审，但系唔知咩人？ 功能界别哦， 唔系我估就应该系 TVB 入边嗰啲高层里边系筛选嘅。 佢哋话系啲幕后嚟嘅， 系 即系啲监制啊、编剧嗰啲成嘅。 咁我唔知点解 不均等咯，咪 我唔知。唔係我第一個疑問，我好多年冇睇過有幾時開始有呢個視帝視後嘅， 我都唔知。 我第一次，我真係第一次睇。 近幾年就興翻。 唔係我第一個問題就話點解你覺得即係無線揀翻自己嘅人有咩特別大嘅意義咧？ 但大家睇好興高采烈，之前又識件事喎，但又 屌 你係咯，我就係想問你啊，即係好似譬如 唔係我見到田瑞妮係嘛，即係阿杜汶澤個老婆。哇，系咁喺度喊，有咩值得喊啊，大佬？ 田瑞妮我都唔明，佢电影已经证明咗自己噶啦，已经使乜为嗰个奖喊啫？咪最顶，即系最顶人咧。跟住第二日我阿妈睇《东京西望》，我听到佢真系问阿吴镇宇咧：，哎呀，你视帝输俾黄子伟，失唔失望？哇，大佬，你问阿斯浪攞唔攞到？你攞唔到呢个香港足球先生，失唔失望啊？咪应该系咪先啊？ 你个比喻几好？ 失唔失礼啊，大佬真系。其实我最想问嗰样嘢啦，譬如即系你都记得啦，嗰日阿 Lawrence 喊到咁阴公啦，即系讲佢觉得即系啊，而家香港政府就杀咗个行业啦，已经。但系之前咁样，香港人就哇，好群情汹涌、啊，又要识电视又成、啊，咁苹果啊更加讲到即系香港人有呢个政治觉醒啦，已经系。咁但系早两日又大家喺度讨论呢个视帝时候，点解即系香港人对呢啲嘢咁三分钟热度咧？即系咁，你又搞廿年社会，咁就问下你点解？ 咪系咁噶啦， 吓 好苦。 喂，前嗰排，喂前嗰排就讲紧 HKTV， 系啊， 系咪？跟住就讲汽油弹，掟弹， 系啊， 汽油弹嗰条卵样系假嘅啫吓。 喺后边饮酒咯。 即系讲掟弹，讲呢个老毛西，跟住讲呢个新移民。 嗯， 咁咪即系好似系即系翡翠剧场，我哋僆仔睇嘅时候，一幕接一幕啫嘛。 卡拉 OK 政治， 但系冇 I couldn't care less,、I don't take it serious、大家都系求捻奇奇嘅咋，屌 吓！ 即系今日讲呢样嘢，就系听日可以违反咗佢噶嘛？ 屌你唔作得准嘅，你唔玩嘅你已經我。我问阿 Johnny 点睇？你仲系好活跃于呢个即系香港政治？你讲 咁我有去有去嘅。 对呢种即系咁卡拉 OK 式政治嘅，即系香港，即系香港系咁卡拉 OK 式政治。你 咪始终佢哋搞嘅时候，佢都系有少少政治洁癖啊嘛。佢又唔想同政党有任何关系。咁佢又驚俾人騎劫，咁佢又唔想將嗰個議題推向第啲地方，淨係講返發牌嗰樣嘢嘛。咁你同第啲議題結合唔到嗰時，你就好難再後續到落去㗎啦。 咪返返頭先我個 argument 就話我使乜咁嘅認真啫，同無線佢自己選自己 係囉， 一台獨大 金像奖呢个好假㗎啦， TVB 自己颁奖喎。 仲係咩 大佬啊， 叫咩话视帝视后 啊。 即係话你自己嘅劇集里面係做得最好嗰个。 佢唔係同亚视困喎。 我屌真係。 亚视冇人睇啊，零点收视。 唔係啊，咁你台湾都有啲係即係点讲啊，係几个係全部电视捞埋嚟困㗎嘛。咁真係嗰啲就有功上好多。咁你无线就一个台。

同佢张成泽拍咸片，所以即系被处决系假嘅，犬决亦都系假嘅，全部都系流噶，屌！即系你唔好信啊！最后嘅结果，其实呢啲独裁嘅国家，即系嚟北韩咁样，睇下结果。 嗯， 睇下结果，你睇到咩嘅？同我哋睇嗰啲教主咁，咩叫人掟汽油弹，咪全部睇结果啫嘛？屌！系嘛？你睇结果就判断，因为点解咧？你睇佢嘅 input、嗯。即系我哋头先我讲个理论就叫 back box。 我问少嘢啊，不如有你其实对于阿黄文议员讲掟汽油弹，你有咩睇法？ 都完结噶啦噃，你仲问？你都问乜嘢？ 万念讲开嘛， 我切，如果切乜都得，我切过。 即系如果佢掟汽油弹，你切乜得？ 佢边度咁 gas 啊？有个 caption， 佢边度咁够 cash gas 去即系掟汽油弹啦？你喺度吹啫嘛！我嗰日其实老实讲， 咁佢前文后理就唔系话佢掟嘅， 唔系系啦。我嗰日听佢讲嘅讲法就话咧，屌你特区政府咧搞到咁咧，就系唔单止系掟鸡蛋噶啦，其实咧就系会掟呢个汽油弹嘅。即係佢嘅 logic 係咁嘅啫，佢冇話俾你聽佢自己掟嘛。 係， 即係你唔好信佢啦。即係呢咩叫贏咗實有啫？咩叫打著紅旗反紅旗啫？ 啊！ 套喺黃毓民身上一定係即係成立嘅。话俾你听， 咁我都好希望你就吓唔会学肥菜咁样啦。 点啊？希望你唔会走数咯。 咩走数啊？ 肥菜咪走数咯。 我信 Q 佢掟汽油弹啊！屌。我掟汽油弹，佢都未掟汽油弹啦！屌，你真系讲少啊！ 好有信心、 啊，好有信心啊！呢、這、一个挑机，睇下陶君衡会唔会成功啦 ？OK， 咁啊，其实我哋就因为咧嚟紧都系礼拜三都系圣诞同埋除夕咧，但系元旦我唔记得啦。咁我哋咁就即系花生台都会放假嘅，咁变咗咧，咁其实呢一集就系2013年咧最后一集大军阀啦。咁啊，祝大家即系。圣诞快乐咁啊！新年进步啦，咁即系睇得再就系今晚好冻啦，大家着咗件衫啦，最紧要 的确系 系啊，咁啊可能下集再见啦，咁就即系 Johnny 就真系唔好意思，咁啊真系怠慢咗你。 下次又嚟唔系，千祈唔好咁讲佢。 下次再嚟， 派咗你啦， 好再 好啊， 下集再讲。 Okay. 好啦，咁啊再见啦，各位，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